已经打了三针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的康复者，政府就未有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蓝色公子迎娶色云公主白风直，两个人在相处之后隔阂渐消，但是在战争之后色云公主受伤，蓝色公子必须在家国大业和爱恨情仇之间做出选择。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除了有佩佩陪伴你，还有星星、月亮，晏啲仲有太阳。方日华的歌声带来有这首《星星、月亮、太阳》，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00。 13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佩佩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2年嘅9月3日啦噃，农历咧就嚟到8月初8噶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62%。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今朝真系觉得，有一阵嘅凉风啊，好正啊！今日嘅天气。 真可以，我爱钻石，爱在心里，我爱钻石合我心意，我爱钻石令人迷，我爱钻石胜过你，钻石钻石我爱你，我爱钻石爱在心里，天也迷与穿白费，只要钻石表情意， 钻石我爱你，我想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说。陪你的歌声，将时间带到早上5:16，刚才说今天早上出门口的时候有一阵阵的这个秋风，觉得非常舒服。究竟天气是怎样呢？天晴干燥，日间是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天气是干燥，日夜温差是较大的。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再次提提你，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寻日同女女翻屋企嘅时候咧，佢就话：哇，好靓啊！喺边度好靓？香港嘅夜景好靓啊！确实系香港真系好靓，你认同吗？ 伤。 他说再会，会觉得心悲切。你是布衣裳，披上金鹿衣，我上不得霜，要分离。 带来有韦秀娴的歌声《美丽的香港》。改编自英文歌《Kiss Me Another》嘅呢一首歌曲啊，怎能接近？怎么能接近你啊？我哋有方正音嘅歌声。呢首歌唔知道你细个有冇唱过咧？可能都应该有。 雪霁天晴朗，那里处处香，几日他脚步铃儿响。 黄药师的这首《踏雪寻梅》。 有什么烦恼在你心中想不通，看人家欢欢喜喜笑哈哈，满脸挂笑容，不论春夏秋冬，不怕下雨刮风。嘿，来走走是要轻松，一切 快乐干，希望听完之后咧，个个都系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啦。今日咧就系星期六啦，咁啊相信咧又天气好，虽然话有啲热咁啊，但系咧干干爽爽，有啲凉风咧都唔错嘅。今日嘅天气咁啊，所以咧有一个咁好嘅清晨咧，当然大家都应该要高兴先至系，因为秋天确实系好短暂啊。哎，不过呢我望一望个天气机呢又有个台风，不过呢个台风好似都唔系好正到香港。咁但係呢就始终即係有附近有台风呢都会影响到嗰个嘅天气嘅变化。咁特别呢就係会影响到大家呢，即係觉得啊大热天时戴住个口罩呢确实有啲唔舒服。不过都系嗰句啦，即係要好好保护自己啦。焗就真系焗啲嘅，咁但係都冇办法啦，因为呢疫情又真系去到9000-10000咁样。呢啲数字咧，即系确实心惊胆跳，同埋咧身边好似都有啲朋友仔咧，即系不停咁样中。啊，未打针嘅真系要快啲打针，打咗针又或者未打针嘅都应该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勤洗手，戴稳你哋嘅口罩啊！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5:30嘅新闻简报。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新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物理完整性曾经几次被人违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不能接受。格罗西率团完成对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初步视察后，返回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所在的维也纳，在机场见记者总结行程。他说6名专家会留在核电站，又说即使结束视察 机构方面仍寻求安排两名专家长期留守核电站。格罗西强调，在行程中自己提出要视察的事物都视察到，而核电站所在区域有很多战斗，相关军事活动越趋活跃，令他非常担心。他说不想触及冲突的事，因为不属于自己的范畴，但是很明显有进攻和反攻的行动，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有机会导致进一步损害。而他视察的时候见到核电站的受损情况，相信是由上个月的炮击造成。七国集团财长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设定价格上限，同时呼吁所有国家加入这项倡议。声明并未提及限价的详细机制，但是设定两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分别是希望借此限制全球油价上涨，减轻通胀压力，以及限制俄罗斯的石油销售收益，从而打击俄罗斯的经济。七国之一的美国财长耶伦指，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是抗击通胀的有力工具之一，今次计划将对俄罗斯财政造成重大打击，阻碍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分析指，七国集团的目标是限制俄罗斯收入，但亦都要比俄罗斯有利可图，保持一定的石油产量。七国集团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路透社早前披露，七国集团内部对单方面制定的限价是否有效抱持怀疑态度，因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石油消费大国是否愿意遵守限价，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种结果不太可能发生。在俄罗斯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较早时表示，俄罗斯不会向那些支持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又形容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进行限价的计划是绝对荒谬，强调试图干预重要行业的市场机制会威胁到整个石油市场，并可能导致全球能源安全灾难，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本港新增9901宗新冠病毒确诊，9714宗是本地感染，医管局呈报多8宗患者离世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但是相信整体疫情仍然上升。目前 Omicron BA.4 或者 BA.5 的变异病毒株占整体个案60%。至于疫苗通行证最低适用年龄预计会下降至5岁。张竹君说，如果小童没有使用手机，可以使用疫苗的纸本记录。他又说，有关洽谈购买儿童伏必泰疫苗的进展顺利，目前未有时间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318点，跌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4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0.23，瑞士法郎0.981，加元1.314，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兑美元0.68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44美元，卖出1713.4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命也自然长。如我就饱餐开心食，疲劳就奋斗与上，日日在高歌，天天乐，不强求，命也自然长。 男儿志在四方，我哋有郑少秋秋官嘅歌声啊，咁啊，一首好耐好耐冇听过嘅歌曲啦。 春风到人间花开透，幽香四人客花满月楼。无穷春光煞难求，春光过后会再回头，知心爱伴世间最难求。莫要等，莫要等，莫要等，飘雪时候，并蒂花，知心有，心事你可知道否？ 姐姐，鲜花满月楼。跟住落嚟带嚟嘅就系一套广播剧嘅歌曲。我仲记得大哥当年好中意，好中意成日都播呢首歌。旧女难忘。 忘情深，不忍难免有恨，唯见天望下人。情是魔力任波变，热你心也负你心，任你一生惊红尘。情巧中，若是有心，偏不可报答。情痴心痴，却是缘尽我今生啊。长记旧爱新。受限长存伤心事，长怀痴心意，永留心中千百人。情巧意中 唱机旧爱新未舍，凭情仇恨长存伤心事，长怀痴心意，永留心中痴盼人长存伤心事，长怀痴心意，永留心中千百人。 你都是半梦半醒之间，我们是不是相逢又如在梦中呢？带来有芬妮姐姐的歌声，讲一下最新的天气先，因为天文台5点45分转了最新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天气是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逢礼拜六嘅歌咧就会旧一啲，呢啲啱唔啱你口味呢？ 把手两心 全汪雅姐的这一首《爱你一生一世》，前几天就看到谢汪明荃的一些社交平台的一些信息，就看到他因为刚刚生日，亦都很多朋友跟他一起庆祝这样。当然最浪漫当然是跟他的一半，另一半啊，罗家英咁啊，一齐即系食饭啊，庆祝咁啦。当然啦，佢哋其实每一日都一齐噶嘛。如果冇工作做，不过嗰种温馨嘅感觉，确实又系觉得唔需要太多，只要爱你一生一世就已经足够。无论时间有几长几短都好，珍惜现在，未必有未来嘅都唔紧要，最紧要拥有过。 背向你，茫然泪满眼，路远烟雾在弥漫，星光似浪漫，偏偏爱渐淡，叶水翻飞风中醉还山，察觉到何时梦已冷，并已漂泊在无限，多少往日事，多少个梦幻，令我匆匆一生不平淡，风声中成了慨叹，空得过去好于臂弯，失宿中孤单远去，但我今夜未曾关，冷雨里回头望向你，但见失落及疑幻，街灯已渐淡，风吹破梦幻，醉向漆黑之中不停站，急风已渐慢，急风已渐慢，踏过沧桑一生中平淡，背向你，茫然泪满眼，浓远烟雾在弥漫，星光似浪漫，偏偏爱渐淡，叶水翻飞风中醉还山，察觉到何时梦已冷，并已漂泊在无限，多少往日事，多少个梦幻，令我匆匆一生不平淡，风声中成了慨叹，空得过去好于臂弯，失宿中孤单远去，但我今夜未曾关，冷雨里回头望向你，但见失落及疑幻，街灯已渐淡，风吹破梦幻，醉向漆黑之中不停站，急风已渐慢，急风已渐慢，踏过沧桑一生中平淡， 能关。冷雨里回头望向你，但见失落及疑幻。街灯已渐淡，风吹破梦幻，醉向漆黑之中不停站。急风已渐慢，急风已渐慢，踏过沧桑一生中平淡。多少往日事，多少个梦幻，剩有多少追忆平悲欢。 可能你熟悉这个的国语版本多一点，就是这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但这首歌相信你都应该听过的，因为它就是关正杰的歌声《大约别离时》。当然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好的旋律配上不同的歌词的时候，也都有不同的感觉，演绎的朋友的演绎的方法也都可能有不同，不过听下又好像觉得另有一番的韵味的。我自己喜欢都是国语版本先啦，可能有时有觉得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啦，不知道你又是怎样呢？嗱，讲紧咧，即系你啊听歌啦，咁啊逢星期六咧，佩佩都好中意拣嚟一啲旧少少嘅歌曲嘅，或者咧就系、是、好啦，冇听嘅歌啦，特别可能系老歌啦，系咪？相信好多朋友就系咧都系星期六朝头早咧坐定定头半个钟咧都系听佩佩拣嚟一啲嘅老歌，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咧？咁啊，佩佩自己都好喜欢嘅，讲紧咧佩佩中意嘅歌曲嗰个阔度系有几阔咧，真系由二三十年代去到而家嘅流行歌曲咧，我都听嘅。咁啊，甚至乎你话唔系净系听香港嘅歌，全世界嘅歌咧，我都会好中意听噶嘛。近排阿女啊，即系听呢一个嘅韩国嘅 K-pop 啦，咁啊都会即系跟住一齐唱。虽然我唔知佢唱乜啊，因为佢系唱韩文嘅，咁啊，但系都一边唱嘅时候咧，一边阿女都会解释啊呢首歌嘅歌词系讲啲乜嘢啦。咁都系几好听嘅一啲嘅旋律。咁啊，讲紧音乐系无界限噶嘛，系咪？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先听六点钟嘅新闻啦。转头翻嚟再见。 白交汇处只是距离事故现场800米。报道指小巴上面有14名乘客，事发之后8架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院。由于路况较差和司机交通规则意识薄弱，外及频繁发生交通事故。为改善情况，政府近年致力构建公路网，大量修建公路和桥梁。警方表示，近日同卫生部门发现有确诊人士漠视公众健康，在疫苗通行证呈红码的情况之下离开指定隔离地点，并进入防疫规例所规管的处所。警方已经将4名确诊人士押送至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警方说，政府当局会严肃跟进所有违反隔离令案件，并会积极搜证和向法庭申请传票检控违法人士。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的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点，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和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5点，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北纬 22.5 度，东经 124.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

嘅话咧，就快啲搽润肤膏同埋饮多两啖水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60%嘅。咁啊，日子就嚟到2022年9月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8月初8噶啦。系啊，仲有一个礼拜就系中秋节啊。琴晚咧，我女友不停咁问我：啊，8月15日唔系已经过咗嘅咧咩？咁仲系未搞得清楚呢个农历同埋西历啊。我谂真系可能真系要大啲先得。不过你话咧，而家年青人咧，可能连端午节系几时、重阳节系几时，佢哋都唔知道，佢哋净系知道有几时可以放假嘅啫。好，咁啊，讲下咧，阵间咧就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六咧就有我哋嘅老友记啊，就系呢一个嘅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呢个时候咧，带嚟有 Sam 虚许冠杰嘅呢一首《天才白痴往日情》。 痛别离，惜纷飞，缘分一朝忍心抛弃，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了倦还影孤单，无奈美梦顷刻吹散，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暴雨中相亲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怨秋风，再会难呼不返，寒夜对月几番嗟叹，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怨秋风，再会难呼不返，寒夜对月几番嗟叹，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创天太狠。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嚟到呢一个时分咧，当然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我哋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你好，大家好。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会想同大家讲下咧，嗱，日常大家都会觉得咧话饮得水少咧，啲尿咧就会颜色就会深啲噶啦。究竟我哋嘅尿液咧嘅颜色系咪都反映紧我哋嘅身体嘅状况嘅咧？ 是咁我谂都系嗰个小便嘅量啊，同个色咧都系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唔同嘅身体环境之下咧，譬如包括我可能食嘢啊，或者饮水啊、运动咧， 咁可能会令到我哋个即系出汗啊，水分又唔同，或者身体嘅健康有问题咧，都会有喺啲唔同嘅颜色或者量小便嘅量里边咧去反映出嚟噶。 嗯，咁乜嘢先为之正常嘅分量同埋正常嘅颜色咧？ 咁当然第一咧就系、是、一个人有冇充分嘅。即系饮水量咧，其实我哋通常都讲，我哋应该咧就系 1.5， 除非有病啦。如果有啲嘅肾病啊、心脏病咁，我哋要限水。否则嘅话，一个人咧正常地嚟讲要 1.5 公升或以上嘅水分啦。咁多人太多又唔得啦。咁所以通常我哋指 1.5 至2公升，又要睇下系咩天气。咁系最近好热嘅天气，讲紧34度、35度咧，其实嘅出汗咧就比。即系冬天嘅时候会出多咗嘅，咁我哋其实一个人咧，我哋嘅即系喺个呼吸里边咧，恒常咧，我哋都会喷啲气出嚟咧，嗰啲有水气噶啦，大家知。咁、那个水气咧，我哋都会喷到200-300cc 嘅水分啦。咁出汗咧，就要睇个即系出得多唔多汗啦。咁即系平均嚟讲，可能系讲紧200-500度啦。咁所以你谂下咯。咁即系好热天时嘅时候出汗多咧，讲紧系500cc 以上。咁所以我哋净系喺个所谓呼吸同出汗咧，吸水量都去咗成即系讲紧700-800。咁所以咧，我哋讲紧正常，我哋讲1.5公升。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同样地你做剧烈运动啊，配去跑步跑10K 嘅话咧，咁你嘅水分系相对咧就唔系1.5公升啦，你要预下。头先讲你呼吸又快啲嘅喎，你嗰、那个即系出汗又多啲，咁、那、嗰个可能出水喺热天嚟夏天嚟讲咧，都去紧按即系1公升，咁所以咧喺1.5里边咧，你要加翻多1公升咗啫，即系2.5公升嘅水分已够咯。 嗯， 咁啊，换句话嚟讲就话，诶、這个人即系就唔系好知道口渴。咁就可能飲1公升至1.2公升，咁就繼續做運動，咁佢小便量就會少咯。 嗯， 啊、即係我哋喺嗰個，即係當身體裏面喺其他地方出咗水，咁、那個腎臟做咩工作呢？腎臟咧就係、是、調節我哋身體咧係有充足嘅水分，等佢唔會缺水。 嗯， 咁當我身體唔係好夠水分嘅時候咧，咁我哋會排少啲尿液出嚟噶啦，即係話。个肾脏会吸水啊，即系佢排，即系去分泌尿液之后，喺尿液未排出嚟之前咧，佢个肾脏咪吸翻啲水分落去，即系话我啲小便咧会浓咗啦。咁、我比方嚟讲咧，譬如话啊呢、這个人讲紧，佢真系饮1.5公升嘅水，但系做剧烈运动之后挥发咗，讲紧去到800cc 咁剩翻落嚟，佢真系要排水咧。即都系可能排到400-500嘅啫，一日24小时。咁所以咧，你谂下啦，咁个排尿量就少到400-500嘅时候，嗰、那个尿咧系变成较为浓度高啦。 嗯，咁但系如果唔系做运动，佢系坐定定咩都冇，咁如果啲尿液系深色，系咪即系代表佢唔够水分，定系有其他问题嘅咧？ 系啦，咁如果我哋头先讲啦，即、就、系、是、你饮咗少咧，尿液即系会变成即系浓啲啦，即系话。我哋嗰、那个即系会深啲黄色吓、啊，但系即系都系透明嘅吓、啊，即系你水红水一样，不过有深咗颜色。咁咧就系话，我哋嗰、那个即系喺个尿液里边嘅一啲嘅物质啦，包括我啲矿物质啊，咁你喺度见到系个色诶冇咁透明，冇咁水色咁啦，咁即系浓啲嘅色。咁头先讲就系话，你如果一个人长时期咧，佢都系。排尿都比較濃嘅顏色咧，咁都係會係我哋個水分輕輕唔夠咁多人我仲更加想唔係顏色咁簡單啦，就係、是、個尿量都重要啦。 嗯， 咁大家點諗咧？其實我哋都要睇啦。咁我哋其實嗰個排尿量咧，其實較為健康地嚟講咧，一日咧都係應該講緊咧，其實我哋應該咧就係一個一分鐘咧排尿咧就係1cc。即系话一个钟头应该60cc 嘅水分啦， 喎。嗯。 咁啊，一日咧应该平均咧就系讲紧，即系接近1公升嘅尿液噶啦。 嗯。 嗱，咁啊，如果你头先讲嗱，如果饮唔够水咧，就啲尿会深色啲啦。咁但系嗱，发现自己屙咗啲深色嘅尿啦，咁系咪嗱嗱声饮啲水就可以帮助到咧？定系如果我发现我嗱嗱声饮完水，啲尿液仍然系深色嘅，咁系咪就唔系代表净系冇水咁简单咧？ 嗱，深色尿液咧就要点样喘息嘅？咁就当然就系、是。究竟純粹是正常的尿液去深了色，好像有多少少黃黃地色，還是有其他色的、哦 嗯、 其他色在這裡說呢，其實就通常我們的尿液裡面，尤其是你聽過茶色尿沒有？ 聽過普洱這樣色的嘛。 是啦，茶色尿，茶色尿是一個信號來的、哦 嗯、 這個信號呢就是很多時候說如果有些、肝病的病人，尤其是有些即是黄胆素高的时候呢、即是肝炎的病患者呢，个黄胆素高呢就会那些黄胆素呢就去了我们的尿液里面。 嗯。 去了尿液里面呢就是变成呢就很深的色的黄胆素嘛，胆黄胆、红素那些呢就变了呢是一个茶色的啦。咁所以那些发过哇那些小便呢个颜色，咁如果是茶色的话呢，咁呢個就要好小心啦。如果係當然咧，你一次小便好似有茶色咁，但係第二次就清翻，咁就冇事嘅。 嗯。 咁但係如果你恆常咧，譬如一兩日咧，小便變成真係好深色，好似深到保你慘嘅色嚇，咁、你就要即係要去檢查啦。即係當然啦，頭先呢個可能係一個所謂肝臟疾病嘅一個先兆，可能有一啲嘅胆石啊、胆管闭塞啊、肝炎啊，甚至严重啲系可能一啲肿瘤啊、肝脏肿瘤啊，或者胰脏肿瘤，咁都有啲人咧，可能呢个系第一个症状嚟噶。咁、所以咧，你个小便嘅即系色系唔同咗咧，佢唔同咗系持续地唔同啦，即系话两三日 尿都系咁样啦，系咪咁意思？ 系啦，你两三日都系次次嘅小便咧。都变咗个色，呢、个色尤其是讲茶色啦， 即系无论你饮几多水都系咁嘅色嘅。 系啦，咁佢人即系廿四小时都系茶色，咁就一定系有少少问题啦。咁要去睇翻你嘅即系家庭医生啦。咁、你睇下家庭医生同你做啲初步检查，发觉有冇问题咧，都要去做一个身体检查，睇有冇其他黄胆素嘅一啲。即系黄疸病嘅原因咧，咁呢个咧其实一个重要嘅。 嗱，除咗深色之外啦，即系好似普洱咁嘅色啦。如果啲尿液里边有啲血嘅，咁系咪更加惊咧？ 嗱，咁呢个咧就一定好多人都好惊噶啦。因为咧点解咧？其实我哋喺个小便里边有一滴血。即系话喺个膀胱里边有一滴血落咗去啲小便度咧，个小便就全红噶啦。咁所以咧就呢个你一讲咧就唔使谂啦。咁嗰个人咧患者一定即刻要去睇医生噶啦，因为我哋话屙血啊，咁小便屙血咁好惊嘅，都会比较容易咧，系一般人咧都会即时时去即系搵医生睇噶啦。咁多人的确系一个讲个重要性嘅，其实因为我头先提咧就话又未必需要惊都惊得咁恐怖嘅，因为头先讲。其实呢一两滴嘅红血咧，咁佢已经整个小便会变咗红色噶啦喎。因为佢个水里边有一滴红，已经系变咗成个小便系红色。咁都系啲红色就唔同话血吓，咁都系你严重就会系大量出血咧，就屙小便系严重血同埋甚至乎咧有啲血块咧。咁个严重性就唔同啦，就一个比较急性嘅一啲嘅出。血性嘅疾病同埋小便有血有少分别，所以咧呢个咁啲咩原因啊？咁即系小便有血好多唔同原因啦、啊。最常见系咩咧？其实一啲急性嘅膀胱炎，即系话我哋有细菌嘅感染， 咁 细菌嘅感染嘅时候咧，我哋嗰个膀胱个黏膜咧就会即系充血啊，充咗血之后咧，个膀胱收缩嘅时候咧。就要有少少流血，嗱、這个听住啊，少少流血，咁即系个小便会系红色，就深红色，未至于头先讲冇血块性嘅，因为佢系一个所谓即系嗰个即系、就是、膀胱个黏膜里边咧充血底下咧出咗啲血出嚟嘅啫，咁所以呢一个系简单嘅事嚟嘅啫，因为咧 我哋通常咧验小便会验到有血啦、白血球高啦，亦都会睇到有菌啦，即系话显微镜就睇到有菌。咁睇到菌之后咧，就中咗菌之后咧，咁诶，即系用一啲抗生素嘅药物咧，系完全可以医得好呢个情况啦，吓。咁第二种咧就系所谓出血性嘅一啲，因为唔同嘅原因出血而令到咧嗰、那个即系小便里边咧系成个都红上边有一啲嘅即系血块啦，咁所以任何一啲嘅问题咁可能生石啦，佢个石可能喺肾个肾盂里边磨损咗，咁就会流血啦，或者系膀胱石，咁膀胱石嘅机会会高啲嘅，因为咧我哋膀胱有唔同类型嘅结石，有啲结石咧佢岩沉沉嘅喎，即系有啲。即系好似啲 尖角咁样嘅， 尖角咁咧， 咁就会刮损啊， 火星啊、月球嗰啲面咁咧，即系唔系一个圆嘅滑嘅，咁咧佢会刮损咗嗰个即系膀胱而导致会出血啦、啊。咁另一个当然较严重咧，任何一啲嘅即系肿瘤咧，个肿瘤可以系个即系肾脏里边嘅肿瘤啊，佢个肿瘤里边有一啲嘅出血嘅情况啦、啊。膀胱里面膀胱肿瘤啊，亦都可以是男性来讲是前列腺的肿瘤呢，都同样地呢就可以即是出血咁啦。所以一个血红色的红色的尿呢，咁我一定必须要关注。最简单我都验一个即小便常规同埋一啲嘅感染，佢呢个感染同小嘅话呢就医好就冇问题。咁但係通常呢有咩情形呢，都可能需要一啲检查。检查呢就可能係做一个超声波嘅检查啦。超声波检查呢就会睇到嗰个肾脏膀胱有冇问题，或者个前列腺。咁呢医生就可以帮到佢决定个问题喺边度啦。 好啦，咁头先就讲啦，茶色啦同埋呢个血色呢，咁一定好惊惊，一定好惊啦，係咪？咁如果啲小便长期都冇颜色，好透明，系咪代表好健康呢？ 都系嘅，其实就饮水饮得比较多嘅人咧，个小便会比较清啲。咁当然咧，就系另外小便要注意咧，就有冇泡啊？听过未？ 听过，不过咧，我哋今日时间又差唔多，我哋不如下一集再讲下，即系如果啲尿液除咗颜色唔同之外，有其他嘅呈现方法都要特别留意，好冇？ 好啊， 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听过梁万福医生讲解呢个尿嘅颜色之后咧，系咪都会知清楚少少咧？咁当然啦，身体有异样咧，你自己应该系最清楚嘅。每日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日常嘅生活，或者有冇啲情况下有改变。如果有些微改变，而且你又觉得唔舒服嘅话，就记得去睇医生啦。时间嚟到早上6:29，即系话我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再见大家嘅时候咧，将会系9月8日星期四嘅早上。咁我约定你，到时喺空气中再次喺清晨省你相遇啦噃。系噶啦噃，要同你讲声拜拜，周末快乐，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扎波罗热核电站嘅物理完整性曾经几次被人违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不能接受。格罗西率团完成对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初步视察后，返回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所在的维也纳，在机场见记者总结行程。他说六名专家会留在核电站，又说即使结束视察，机构方面仍寻求安排两名专家长期留守核电站。格罗西强调，在行程中自己提出要视察的事物都视察到，而核电站所在区域有很多战斗，相关军事活动越趋活跃，令他非常担心。他说不想触及冲突的事 因为不属于自己的范畴，但是很明显有进攻和反攻的行动，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有机会导致进一步损害。而他视察的时候见到核电站的受损情况，相信是由上个月的炮击造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需要对俄罗斯透过管道供应的天然气设定价格上限，以抵消俄罗斯总统普京操控能源市场的企图。冯德莱恩指，电力市场因普京的操控受到严重破坏，不能够再正常运作。他因此认为可以在欧洲层面提出对俄罗斯天然气价格设定上限的可能性。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飙升至创纪录水平，损害欧洲工业以至一般家庭。欧洲各国正争相寻找替代供应，填补冬季的天然气储备。欧盟各国的能源部长将会在今个月9号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油价飙升。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如果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欧洲以后就再没有俄罗斯天然气可以用。政府更新探访院舍前检测要求，由下个星期一起，所有访客但公务探访除外，除了要符合疫苗通行证的接种要求，亦都要在探访前48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并提供阴性结果证明，才可以到院舍探访。访客可以选择到社区检测中心或流动采样站，向工作人员说明检测原因是为了符合院舍探访的要求，以获得免费检测。访客亦都可以自费到私营化验所进行检测。在三个月内曾确诊的康复者亦需进行核酸检测。社署表示，鉴于院舍持续出现确诊个案，为保障院舍内体弱长者和残疾人士的健康，更新访客探访院舍前的检测要求。警方表示，近日同卫生部门发现有确诊人士漠视公众健康，在疫苗通行证呈红码的情况下离开指定隔离地点，并进入防疫规例所规管的处所。警方已经将四名确诊人士押送至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警方说，政府当局会严肃跟进所有违反隔离令案件，并会积极搜证和向法庭申请传票检控违法人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间中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3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